此，大人小姐，平安。 山顶。

有人证物证，你当年恕之情意，看在嫂娘的份上，从宽发落。 过成行一圈遍，恕之之情你枉为人，包年犯罪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，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，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滴点滴滴滴滴点点，嫂娘的乳母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啊啊。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，叫我更伤心，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呀、十八春，想当年我这左边乃的是小有偏心，抚养你到了千岁整，寒窗实在读诗文，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我天有破灯心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我与你打他针，三更夜冷把衣送，累得你的身， 住暖了我的心，嫂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温寒温暖 温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淋， 忙将忙洗 忙针线， 交金交点 交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恩知义 当知心。 我如苦寒心半抚养，不料想你恩将仇报，使我伤心。报年我的儿啊， 粉身碎骨难报偿，嫂

都只为陈州荒旱，天苗不长，风筝只需放亮，就记在荒。文武官送行在长亭上，与百姓跪道旁，头顶成状喊冤枉，他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，一告他上官欺民勒索百姓，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，三告他吞没在两栖郡王上，条条罪状犯皇纲，押宝免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不去晃，包勉的话公体承当，枉法如山谁敢抗，长亭之上通扎下包勉身亡，嫂娘啊，包勉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插枝也心上，本乃是方法条条不能够两样，对人严对己宽，情理不当，我若是念私情想包勉来观望，岂不是假押百姓上去君王，寻死费公方法贪赃，留一个骂名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也生字暗度哎嫂啊现有诉状，曹娘请看。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勉，歃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，包勉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在粮，伤害人民， 好来嗓子

小弟推心置腹，表忠贞，长嫂为母，从骨兄，何况嫂娘在上恩，膝下相敌十八载，小弟我深知嫂娘的心，你心里的是纯正清白好子弟，你闹的是那丧命败血不法的儿孙，包面死母子情长，定然被痛，劝嫂娘多保重，切莫伤身，有小弟我奉养你的参念万请，把嫂嫂当做我的老娘亲，我居官在外不忘你，月月烧书转家门，起家还乡来探母，堂前是否定成婚，倘若是你老来眼花路不明，我做你身前的引路人，你老来不履行不管恩，我做你手中的杖一根，记在耳边是堂腰的百年后，我是你披麻戴孝，我顶了丧驾令养老送工人，哎呀我的草娘亲哪，嫂娘宽恕小弟吧，宽恕小弟吧，走。 启禀相爷，陈州灾情甚重，不要耽误圣儿命。 哦哦，我知道了，望嫂娘慈心多怜悯，不看小弟，但看那陈州总一命千家，仿佛炊烟尽，妻离子散出断魂，早去一日命得救，还去一日命安存，嫂娘若有怜悯你，小弟外民请赐

才子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与你开口洒来 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起草圣经条条，心中事谁 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你把本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妇女君子居，我与你天上地下是家恩， 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呀，生平你爹也命光飞门， 我也偏生第一美女雅清文，我为你情愿把心配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呀